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9号到10号，由广州芭蕾舞团带来的经典芭蕾舞作《胡桃夹子》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剧充满了单纯而神秘的童话色彩，华丽壮观的场面、诙谐幽默的表演，以及有着强烈儿童音乐特色的配乐，都给舞剧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非常适合全家老少一同观赏。本月10号，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冬之梦》音乐会。著名钢琴演奏家陈萨在上半场亮相，将与乐团携手演绎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下半场的第一交响曲《冬之梦》将带领观众在优雅的旋律当中感受冰雪覆盖的冬日森林景象，展开一幅俄罗斯民俗的风情画卷。本月11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迎春颂音乐会，琵琶语、茉莉花、百鸟朝凤等丝竹管弦与观众产生欢乐的共鸣。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带来的舞剧《卡门》将于本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北京京剧院将于本月11号在长安大戏院举办一场义演，为基层的演员陈宇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募款。本月17号到21号，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将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充满能量与激情的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本月17号到19号，由指挥家查德尼克逊和李芳芳执棒的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连续带来三台主题音乐会。17号牛仔拜年主题音乐会是一台轻松欢愉的节日音乐会，集合了具有爵士风格的蓝色狂想曲、美国人在巴黎等电影配乐。18号花之舞音乐会将演奏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和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两部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19号拉德斯基进行时主题音乐会将带来深受观众喜爱的圆舞曲、电影音乐《燃情岁月》、《音乐之声》等等。本月18号大年初三，中国儿艺儿童剧《花神》将在中国儿童剧场再度精彩上演。这部剧讲述了梅花在百花仙子的挑选之下承担了装扮寒冬的使命，在寒冷的冬天里美丽绽放的成长过程。剧中的20多首乐曲以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竹笛为主，增加了中国传统的年味儿。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的《青蛙王子》也将在春节期间开启一场寻找友情和幸福的旅程。这部根据格林童话同名作品改编的作品，通过一场童话与梦的旅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当中，把爱与珍惜的种子种进小朋友的心中。春节期间，中国儿艺还将举办这一年我与中国儿艺一起成长和过年聚戏活动，用美好的回忆总结过去一年的成长，用满满的祝福传递新一年的期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北京市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北风渐渐开始增大了，然后呢白天风力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那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北风将持续到11号，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来看一看具体预报啊，今天夜间多

昆曲赵氏孤儿。那这个昆曲赵氏孤儿到底有着怎样的台前幕后的故事呢？今天晚上我们就把各位角儿都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还记得那部经典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吗？这部历史剧作为东方的哈姆雷特，一次次被大家搬上舞台和屏幕，而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再度挑战经典，这是昆曲在演出形式上的一次突破。在各种演绎形式百出的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视听盛宴呢？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昆曲版《赵氏孤儿》的世界。 好的，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说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昆曲《赵氏孤儿》。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北方昆曲剧院的副院长，曹颖曹院长，您好。 欢迎曹院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曹院啊。那接下来要来欢迎一下北京京剧院一级导演昆曲《赵氏孤儿》的导演徐春兰徐导，你好。 欢迎徐导。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啊。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昆曲《赵氏孤儿》当中饰演公主一角的，叫做顾卫英。欢迎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顾老师。 好，欢迎顾老师。最后一位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同时是昆曲《赵氏孤儿》饰演程英的袁国良老师。欢迎袁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您啊。这个今天晚上我们把四位这个请到了我们的节目 当 中啊、 嗯、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昆曲《赵氏孤儿》。先说几个小插曲吧啊、尤其我们今天那个顾老师和这个袁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顾老师，如果大家现在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就会发现就是顾老师，你第一眼看上他就有一种那种古典美啊。诶，是顾老师，这是跟您学昆曲有关系吗？还是就是天生丽质长成这种古典美，所以后来选择了昆曲啊？ 跟昆曲肯定有关系、嗯、 哦， 修身养性哈、啊，让你变得更美。 对，昆曲是养性的、嗯、 啊，它本身的一种艺术的熏陶、啊。 没错，其实大帅，你知道吗？前段时间采访过沈世华老师、 嗯、 啊，老人家70多岁了吧？今年。啊、快80岁了，但是那个一举一动啊，一颦一笑，还是那种感觉闺门旦的感觉啊，你觉得哇好美啊，就坐在旁边看他都觉得好美。 但是刚才说到了啊、嗯、我们说这个非常养心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一部《赵氏孤儿》应该是一部非常虐心的一部作品。 没错，而且下过年呢、啊、这上演虐心的、这怎么想的、啊、 对，这个让我们的徐导给大家说一说啊。 对啊、 哦、这部《赵氏孤儿》啊，先说说怎么当时就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吧、嗯、啊。 昆曲这个剧种是上演中国传统经典剧目的一个剧种， 嗯， 他在剧院为自己的艺术生产、艺术发展选择剧目的时候，是比较慎重的， 嗯， 也比较严肃，所以一般来说他都是选择名著来排练的、 嗯， 哦，选名著啊， 对，选择经典，选择名著、嗯，尤其是选择这个在世界有影响的传统的经典的名著来排练， 嗯，那这个《赵氏孤儿》当时说要创排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曹院给下达了命令说我们要排一部这样的剧，还是说什么样子契机要选择排啊？ 哦，你北方昆曲剧院我跟他们合作时间比较多一些， 嗯， 一直以来他们在选择剧目上面都是几番考虑几番抉择、 嗯、 从院长杨凤一到抓业务的院长这个曹颖先生、嗯、也包括他们院里的专家，也包括其他社会上一些专家都会征求意见。每次他们选择的剧目从《红楼梦》 嗯 啊、这个经典小说 嗯 啊中国文化的巨著 嗯 选择改编这部小说来演昆曲《红楼梦》，也包括这个他们排《临川四梦》， 嗯 啊，包括现在排这个《赵氏孤儿》，基本上他们选择的戏都是，几经考虑， 嗯， 在剧本上面不失手， 哦， 然后在排出来的时候，他的保险系数大一些。 哎，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说了今天晚上是有奖品的啊，然后呢很多朋友我们说了好多份奖品，然后呢现在发过来微信的都是在求赵氏孤儿的票啊，都是在求， 很期待啊， 对对对，非常的期待。这样咱们让那个曹燕给说一说吧，啊，介绍一下这个剧的一些背景啊。 对， 好，是这样啊，因为这个2017年啊，对于这个北方昆曲剧院来说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100年前，北方昆曲重占京城的时候，就是1917年，去年呢正好是100年， 没错， 而且这个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话呢，建院是1957年，到去年呢整整是一个甲子，60年，这个我们。这个去年这17年啊，对于我们北昆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非常之重要。除了我们那个院庆的这个活动啊，搞得红红火火，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在那个艺术创作这一块，我们也是几经的这个斟酌，才决定要排演这个《赵氏孤儿》，这个为什么要排赵氏孤儿的话呢，这个赵氏孤儿是一个元杂剧，昆曲啊跟元杂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渊源，可以说昆曲之前就是元杂剧，包括我们现在演的剧目，像这个关汉卿的这个单刀会，窦娥冤，还有王师傅的西厢记，都是元杂剧。如果说把昆曲600年的历史再往前延伸的话，那么就是850年前的元杂剧，是这有这种这个传承的这个渊源，所以这个我们北方昆曲的话呢，这个从元杂剧脱胎而来，这个近这个17年的话呢，又是我们的大的年份，一个是进京城100年，我们院庆60年，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元杂剧的这个剧目上要有所我们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是选择了这个世界这个悲剧的经典，这个赵氏孤儿，这个赵氏孤儿的话呢，这个剧本它是原来出自于这个左传，而且在世界的这个戏剧舞台上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曾经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舞台艺术上这个上演过赵氏孤儿，而且是作为悲剧，中国著名的悲剧，去上演的，其实的话呢，这个咱们也世界有三大艺术源头，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再有就是中国的昆曲，其实在这个戏曲史上来说，悲剧是有力量的，而且是能够这个去打动人的，所以这个中国的悲剧这部《赵氏孤儿》在欧洲上演之后也是为之轰动，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大义，就是这个晋朝的时候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成婴，他以一介草民的这种这个义举，用舍掉了自己的儿子而救了全国的孩子，这种大义即便到现在来说也让人为之动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大义要给它传播出去，要讲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最精髓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集中了我们北方昆曲剧院优秀的创作队伍，也请到了这个像徐春兰导演这样的这个大导演，而且这个主创队伍团队的话呢，是我们当时排演《红楼梦》时候的主创团队，跟我们再一次的合作，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创作这一部 肇事孤儿。 那我们这个时候得问问程英啊，我们要问问这个袁老师。 对， 哎呀，应该说这部《肇事孤儿》它是被各种艺术形式都其实都有表现过的，电影、电视剧，包括前一段时间的综艺节目啊，《演员的诞生》都最后演的都是肇事孤儿。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您来说的话，要表演的这个 程英这个角色还是挺难度的，因为 对 他是一个很穿针眼线的一个角色，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大意的一个角色， 有的时候有这么多艺术形式表现了之后。在您的脑海当中会不会形成一些干扰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说说您当时接到说要表演这个昆曲版的肇事孤儿的时候您有哪些准备啊？ 其实刚接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准备，就是先是我们叫照本宣科嘛，就是演员先最基础的第一步，然后熟悉一下剧本以后，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当然我跟徐导的时间沟通时间也比较长啊，又陪伴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了近两个月是吧所以一直在排，然后就是在想因为有被很多的剧种包括文艺形式来演绎过了肇事孤儿，那么昆曲我们北方昆曲剧院演肇事孤儿应该怎么演， 对， 不同于其他， 嗯， 对吧，然后有什么独到之处，那么我跟导演首先来沟通好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把它演绎成一个小人物。 哦，不是大人物，是小人物。 小人物， 哎，这个是我出乎意料的，因为程英本来这个角色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一个挺大义凛然的，因为之前肇事孤儿嘛，就是赵家有难，贤臣赵家有难，剩这么一个孤儿啊， 对对对， 然后呢就藏匿到哪儿，然后好多人就追杀他，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就被程英收留了，但是呢，因为如果找不到他，全城百姓的所有的那个半岁以下的婴儿都要死， 对对对， 所以呢，程英就要大义凛然，就要把自己的孩子贡献出来，他说这就是肇事的孤儿， 对对对， 然后就把自己的儿子给贡献出来了，这个角色是个大人物啊， 对，不是，我们是在想，因为很多的演绎方式大概都像您说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为什么演成一个小人物，就是所谓他是一介草民嘛， 对， 你说他内心有没有自私， 他肯定是有啊， 一定会有吧，所以我们在从第一幕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演成一个，他是一个首先他被迫的接受了肇事孤儿，有很多剧种演绎成什么呢，他主动来接受，我来、就是、我去保护吧啊，那就是所谓大人物嘛，但是这个小人物比如说公主刚给想要把孩子给程英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是拒绝的， 嗯， 他 是被迫卷入到这一场浩劫中来的， 对，对对，因为小人物，我们当下的小人物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比如说政治类的这个事情对他是没有关系的，他只要这个家庭圆满，有吃有喝，他就满足了， 对对对对， 对吧？那但是他被卷进来的时候，一个公主突然说你把这个帮我把孩子弄出去吧，但他内心独白，他内心想的是不行啊。我要死啊，我的家里都要死啊，那我想这就是小人物的心情啊， 对 对，那我就说这样更像一个人嘛，那么徐导一直给我们解释说你不要演成一个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 不要高大全， 对，我们是一拍即合，我觉得对，确实是这个样子，公主给了以后她首先拒绝，但是公主为了自己的孩子做出牺牲之后，那么我想陈英当时用我的话来说，一个烫手的山芋在手里的时候，救还是不救？在这个时候，他抉择，他选择了救。就是为了正义，为了理想，他有所隐忍，成就了一件大事情。但是呢，我跟徐导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说，为什么会当时选择陈英？在季军翔这个剧本里，陈英，我用当下的话是经过组织考验的。为什么？他是个医生。医生有一个什么医者父母心，在他的眼里没有高低贵贱，只有病人，对吧？如果说我假如说陈英是个商人的话，我恐怕公主不会把孩子交给他，因为有利益在嘛，对吧？就是，然后我们 跟所以就符合逻辑，就人物的逻辑，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为了这个孩子牺牲了很多的人，可能陈英牺牲的更大一点吧，为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因为怎么说呢？一个孩子，因为从我们中国历来的这个从历史一条线来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恰恰他敢于舍弃自己的孩子，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无比无比巨大的一个牺牲，更何况陈英他后来他没有孩子，你说又第二年又有个孩子，可能他心里还能过得去，到这一辈子到他六七十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一个人，等到肇事孤儿复了仇了以后，徐导也特意安排了一下，他说在20年里面你是当为是一个父亲来养他，但是他复了仇以后，他恢复了他的赵家身份之后，你就是个下人， 哎呦， 对吧？然后你孤独的离开的时候， 这一幕， 事了浮生去，深藏功与名。我相信， 哎呀， 可能蛮难做到的。用徐导来说，你像陈英这样的人，一万年不一定出来这么一个。 对 。所以，而徐导 结局又让人觉得很唏嘘。 对。然后徐导又要求我们是用真我来表演，所以我每排练完跟徐导说，我说这样演戏会非常的累，你知道吧？ 对啊，这其实你自己是走心嘛。 对。 顾老师也说了，顾老师刚才我们之前聊的时候，顾老师说，哎呀，排这个戏太累了，这是上一上场就是怎么浑身激动的都出汗，是吧？你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使出全身的力气啊！ 对， 来，顾老师， 我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个人物啊，在全剧当中是戏份儿不是特别重的，在我以往这么演主演或者是相比之下不是特别重的，可是我的感觉是这一回我是特别累的 啊。 因为从一上场到下场没有喘气的时候，神经都是紧绷的，因为在这个氛围下，在这个事件的中间，你没有时间去喘气，然后导演给我们的这个信号，也是紧张的，没有抒情，导演一直强调没有抒情，没有缠绵，但是昆曲往往就要缠绵， 对呀、 啊， 就昆曲我们 然后对呀、啊，因为我是闺门旦、我最多是正旦，对吧？我兼职、兼演，但是呢，我在这里没有找到闺门旦的感觉。导演稍微露出来一点，他就要让我收回去，所以我时时刻刻的，我一直是战战兢兢的，我时刻的要收着，就破掉我们闺门旦，破掉我们原来那个正旦那样的一种表演的方式或者城市，通通不要，因为她是赵氏孤儿里的公主，因为是在这个事件这么紧张这么恐怖的这个笼罩下的公主，刚生了一个孩子要把她救出去的这样一个公主，我没有找到闺门旦、但是我们的容就是妆容，我们的气质还是要闺门旦，可是真的太难、这是一对矛盾。 对， 我真的要演成刺杀旦，就是失去公主的身份，失去公主的美感了。所以我在导演的这个要求下，我在找，我也在拼啊，我在自己在抗争啊，你知道，我要过了一点，说不行，这个又太过，因为这个真的很难找到那个度。我是自己尝到了这个角色的味道。那么真的是在这个掌握度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身一身汗。 我有时候说，哎，你怎么刚烈，你不要像喝香跑出来了。 对， 也不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度的把握特别难，因为创作新剧目就是这样的，很痛苦的这个过程。但是当你找到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我们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是在寻找黑暗里摸索，跟导演一起，我们在尝试，我们在寻找，这样一个新的符号，究竟能不能找到也是个未知数。 对，但你当你创作出来的时候， 找到一点的时候会特别兴奋，导演说看到了，有点意思了，我就心里觉得哇，真的是一块石头掉下来。 对，问问徐导，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这个我们顾老师摸索的怎么样，您说一说您当时的要求和考虑啊。 对，怎么会要求的， 他可能现在心里还有怨气呢。 没 有 说一说您的想法啊。 这个 是这样 啊， 我们这几个这个主要演员 啊， 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徐导啊，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啊给打碎，再重新组装。 你怎么知道？ 哎呦，这一看您这老合作伙伴了吧？ 有默契了， 这一次提出来的。 以前我不提这个话。 那个， 对， 叫什么？叫打把演员打碎了， 把他们所有演出经验都打碎了。 对， 哇！ 啊，那个 要重新捏起来。 这次院里很重视那个分配的这些演员，各顶各的都是他们北方昆曲剧院以及也还可以说是整个昆曲界，都是各个都是造诣很深的演员，从扮演陈英的袁国良，到扮演躬身楚救的这个海军他们院里一个副院长，扮演公主的顾维英，扮演韩爵的杨帆，扮演赵武的就是那个孤儿的翁家慧，扮演反派最大的反派 图案谷 的张鹏，以及包括扮演那个只有一点点戏份的魏将，但是他身份很高，这几个演员都是他们北昆

大家好， 欢迎您徐导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昆曲《赵氏孤儿》当中饰演公主的顾卫英顾老师，您好。 欢迎顾老师。 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国家一级演员昆曲《赵氏孤儿》当中饰演程英的袁国良袁老师，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其实刚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说这部赵氏孤儿昆曲版的赵氏孤儿将会在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首演，对吧？那这样咱们今下半场节目一开始想请几位你们分别就是为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们觉得就是邀请大家去看这部昆曲的赵氏孤儿 它有什么优势， 它的亮点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给我们介绍几点啊。我们请曹院吧，曹院这心里肯定有数的啊。 这个首先啊，这是赶在这个春节之前，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是想在这个春节之前的话呢，给大家奉献一台我们原创的经典大戏。 对， 这个因为过年了嘛，肯定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在年前的话呢，给大家在这个新春之际奉献上这么一台原创的昆曲大戏赵氏孤儿，让大家来一饱眼福。这个呢确实是也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这个建院60周年这个一个就是压轴的大戏来奉献给大家，这也是我们一个刻意的安排。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是要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动意的。再有一点的话呢，这个戏啊，我们是刚才说了是《红楼梦》的原创的这个主创团队来给我们这次再次的倾情演绎。还有就是我们集中了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这个优秀的这个青年演员的这个创作团队，像这个袁国良的话呢，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从上海昆剧团引进过来的，这个可以说在现今的老生演员当中，是佼佼者。 嚯、 他这回来那个担纲这个， 这还是南昆北昆结合了，这样 是这样的。顾卫英老师的话呢，也是从苏昆来的北京，他在这个中国戏曲学院当了有好几年的这个教授，来专门那个教授昆曲。我们也是因为他这个年纪啊，30多岁，正是这个风华正茂的这个时代。我们给他的话呢，也是从中国戏曲学院这个引进到北方昆曲剧院，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话呢，原来是同学。这个几十年下来，20多年下来啊，他们还真没有在一起说这个共同来演绎一个大戏 哦， 所以这次也是给他们一个充分的展现他们才华的一个平台。 好，一会儿这同学之情，然后第一次合作，我们一会儿详聊啊。对，这也是一大看点。 再有就是这个这叫老生戏啊，就是叫阔口戏。因为这个刚才咱们谈到说，原来昆曲的这个特点吧，都是给大家印象都是比较柔温柔的呀，委婉的去表现才子佳人的这个爱情的戏。 对 没错。 但是真正说在北方的昆曲来说，是以阔口戏为特色的。 阔口戏是什么戏啊？ 指的就是老生花脸，他的这个红生戏。这是我们北方昆曲的特色。北方的昆曲的话呢，应该说它形成了自己豪迈雄壮雄浑的这么一个那个演绎 特色哈。 像这些个红中大吕啊，这个燕赵这种悲歌呀，这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它的更大气的这种表现能力。 所以呢，在表现这个赵氏孤儿，所以在表现赵氏孤儿这种戏的上面，就更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了。 对，北方的， 更 有 北方昆曲的这种特色。 所 以这个的话呢，也是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话，到剧场去看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北昆的这种大气的这种风格。 所以这刚才就像顾老师说，就难为了我们南昆的这个南方的 南昆和苏昆的演员 了，三昆的演员了啊。来，接下来我们很想听一听导演，如果让您给大家介绍亮点，我因为您是全盘都掌握的， 对呀、 您会专门介绍哪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介绍我们观众可以在剧场里通过立体的看戏看到元杂剧的原著的原本 哦， 我们平常都看到的电视剧、电影、话剧，都是经过那些创作集体他们自己对这个原著的解读之后，有了自己的新的东西加进去的，它有了很大的改变的。当然，这都是允许的，所以大家可能并没有看到原貌的原杂剧的这个《赵氏孤儿》。 所以我们是原版的。 对对。原版的、 哦、 这个、 嗯、 现在大家都那个怀古嘛、 嗯、 啊寻根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个原味嘛，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 嗯、 所以在这次可以在剧场里领略到原杂剧，就句句像原杂剧原著的魅力。 哦，原汁原味儿、 嗯， 这是等于让古本复活呀。 对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古朴的元杂剧和古朴的昆曲北曲结合起来呈现在舞台上，相得益彰的一个艺术剧目在舞台上呈现。 好，这是一大亮点。好，那个您刚才说这第一点还有其他的您要介绍、 这个、当然我刚才前面已经介绍了，这次可以看到一群这个演绎精湛艺术造诣精湛的青年演员们在舞台上呈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昆曲表演的手段来塑造人物。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顾老师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您觉得这部昆曲版的《赵氏孤儿》有哪些亮点您要介绍的啊？ 我从开始创作到现在昨天晚上彩排正式结束，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剧情本来它承载的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嗯， 所以呢，这个在剧场里观看的时候，我想，预计没有一位观众会不为之所动， 哦， 可能都会掉眼泪的， 嗯， 因为我在侧幕的时候，有的时候候场的时候，我看了几个片段，我都会忍不住眼泪会掉下来，如果不控制真的会掉下来， 嗯， 因为这个剧情实在就是撞击人心的，特别特别激烈。那么这个是一个剧情的看点， 嗯， 啊，这个剧本所承载的本来就有的， 嗯， 那么还有比如说从整个的昆曲的风格来看， 嗯，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真的我们破了以往的昆曲的表演的这种惯性， 嗯， 可能就是以前对昆曲的概念，也许我们很多昆曲的观众会还是按照这个惯性去看的话，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撞击碰撞， 嗯， 我的表演的感受就是， 嗯， 我从以往的表演的这个对比下， 嗯， 我说我没有那个以前的表演的痕迹，我找不到演完以后的那种相似感， 嗯， 没有， 嗯， 就是上场以后到下场我这气就才松懈下来就真的一直是绷的，一直是紧的，但是不是紧张哈， 嗯， 我的感受就是用可能是用刀马旦和刺杀旦来演绎我们的闺门旦， 嗯， 或者是正旦，因为这个公主是刚生完孩子嘛， 嗯嗯， 可能也要带一点正旦， 嗯， 那公主本来应该是闺门旦硬行， 嗯， 可是不是，给我的概念不是，如果我用闺门旦演，导演就会说不对， 嗯， 那我重新寻找， 嗯， 那这个形式上肯定要到那里去拿过来， 嗯， 但是又不能完全像刀马旦那样的， 嗯， 因为我们分行当嘛，嗯，那样的一种棱角一种骨感不是的， 嗯， 又不是，但刺杀旦又不完全是，但是他必须要出来那个劲儿，他也要其实跟儿子一样的要报仇啊，不是说交给这个赵氏孤儿让孤儿去报仇，每个人都在报仇， 哦， 一定也是同样的在报，那怎么个报法， 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点。 顾老师，这样，我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您看您以前也是这个杜丽娘也演过啊， 嗯， 这个对《牡丹亭》当中的， 嗯， 这个杨玉环您也演过是吧？包括像这个陈妙长啊，您这样，您刚才也说了很多，像这个正旦啊、闺门旦啊等等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这个展示一下？ 我也特别想听， 我们听一下这个， 嗯，有什么区别 啊？一些 感觉，不同的这个旦角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色？ 对对对， 那比如说闺门 门旦，典型的闺门旦当然就是杜丽娘、杨贵妃之类哈。 好好好，请您开金嗓啊，然后呢，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您这个可以根据您的感觉来几句，好吧？ 稍微的哈。 好好好。 那比如说杜丽娘的话，她就是标准的闺门旦，就是十七八岁，就是16岁左右，就是在闺房里足不出户，千金小姐。那当然是这个从声音啊，从表演，从眼神，她都是非常妩媚，非常娇弱哈，那样娇嫩的，这种声音啊，这种质感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完全不是同一种，就是好天气也。是娇弱的。 哎呀， 我受不了了，大帅，你受得了吗？ 就光在那个， 因为我作为一个女生，我都受不了了，就一张口啊，那个感觉，尤其是顾老师那个眼神啊， 我都没敢看，你知道 吗？他的唱腔是非常委婉的，就比如《鸟情丝吹来闲庭院》 你要情丝。 这样委婉，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女生要学一学昆曲，太美了， 会练气质的，我觉得。 那 真的是，来来， 你看 昆曲的典型的，可是在这个《赵氏孤儿》里的公主，应该也是概念里面是闺门旦，肯定是。但如果是这样的来唱公主，那导演到今天可能就 导演就疯了， 不可能是这样，所以就完全颠覆。 您能给 演绎一两句吧？ 一下吗？ 对， 演绎一两句就是。 完全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既然这个赵氏孤儿，我们就先不演示了。我们先让那个顾老师演示一下，就比如说有一些像白素贞，应该跟这个杜丽娘他们就是不一样的这个角色了吧？旦角的角色，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啊？就是要有一些，就是杀气或者是 北方的那种， 她也是闺门旦， 也是闺门旦啊， 是特别杀气。 哦，也不是。那您比如给我们展现一个刚才您说的这样这个刀马旦的感觉，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您给我们展示一个， 展示一个就是也是激烈一点，那就是正旦， 正旦 是崔氏，他是一个比较出格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也不是就是在约定俗成里面的，他是破的。那比如说他的笑啊，他的哭啊，他都会跳出旦角的那一块。比如说那个笑的话是非常夸张。 好， 那个会用底部的那个声音来笑， 丹田之气来笑， 对对对，就是不是闺门旦那么嗲嗲的了，就是本嗓多一点，底下多一点。 好，您来一下。 其实他这个人物已经是变异了的，因为精神上可能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有那种笑。但是激烈的程度，就是可以借鉴到我们这个里来。 好，您来一下。 就是 哇，大变活人， 笑的 这刚刚笑一出手，这个一出口啊，立马就感觉 对变了个人 啊，对变了一个人。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让这个袁老师，袁老师您给大家说一说，您给推荐一下啊，咱们这部剧 啊，袁老师在这部戏里头啊，他，我觉得哈，可以是他浑身很多这个技术。在塑造这个陈英这个角色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个毯子功、唱功、念功、形体等等，他发挥的淋漓尽致。可以，刚才又问到说有什么亮点，欢迎观众来看的话呢？我突然在想起你点到他的名字，我想起来。这是很值得观众来看的一个老生演员哦。 就是我们这个袁老师往那一立，他就是个看点。 对吧？ 对， 他本身就是一个看点。 他的念，他的形体，他的技巧，很高超的难度的技巧。 我们的听众就在上面留言呢，春风吻上我的脸就说了，太好听了，我都听醉了，郭老师。那这样，袁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推荐的点啊。 对，正好是徐导说了嘛，我想跟徐导以及那个广大的听众啊说一句。一些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话吧，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哦， 对，因为跟在徐导的这个精心设计陈英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把我跟顾老师差不多从艺近30年的我的一些自身带来的老生的这种表演方式以及技巧，就挖无可挖了，就能用上全用上去了。 哦， 比如说在那个我们说因为成一个小人物嘛，所以他会在展示一些技巧里面就会有老生的掉毛和抢掰啊，这样的一些技术活。 哎，给我们展示一段可以吗？ 想被展示不了 啊，展示不了 是动作 啊，动作啊，然后那个 然后呢，然后就是一些唱念做打一些，然后当时徐导，我们在理解徐导的这个。掰开了揉碎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话演人物，而不是演行当， 没错， 对吧？就是我们来演人物。然后二来呢，我也想跟曹院长刚才说的，北方昆曲是以豪迈和以阔口行当为主嘛，那么就是作为一个老生演员来老生行当来演绎赵氏孤儿，特别是在北方昆曲剧院，那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再恰当不过了。 哇， 哎，这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剧目在徐导导演然后声光电各方面这个部门配合之下，就是尽显悲壮和豪情。 哦， 哎，就是说我们作为每个人都作为为赵氏孤儿来牺牲，但是牺牲还是那么豪情的在牺牲，而并不是那么卑微的怯怯。 我跟演员说，我说每个演员想的就每个角色你去塑造他，我为这个大义去牺牲的时候，不要有犹豫，不要扭捏作态，不要有迟疑，没有一想到好我要你去的放心，我死，就是中间没有一丝毫的或者什么哎呀犹豫半天，或者是做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决定，没有，就是赶快。 哦， 当时的人的那种春秋精神，那种侠义肝胆，我觉得把这个塑造出来，也是我们当代人，也是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留下来的那种精神，那种豪情，那种风骨，崇高伟大。 哎，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两位都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尤其袁老师刚才说到了，说在这个整个的声光电的这种形式下，其实我们知道戏曲有的时候讲它一个虚拟性，就是比如说舞台等等的舞美，我们有的时候一桌二椅或者就很简单的，但是昆曲这些年来从牡丹亭我们说也打造了很多这种大型的实景的， 对， 甚至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导演还专门进行了一些就是在一个园子里进行实景的表演，所以那么这一次咱们的赵氏孤儿在舞美上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设计？ 对， 是这个一些传统戏曲的这种虚拟性的呢，还是说我们完全按照 也是打破了， 打破了， 也是重新来？ 前面说的一桌二椅，我们这个连一桌都没有，只有二椅。 哦，是吗？ 对。舞台上的干净，也没有没有，以前我们叫趴拉方什么这一类的，什么都没有，就是 很干净的舞台。 把整个刚才徐导，我们在来的路上还在徐导说，他说，昨天彩排完以后，所有看过的人都觉得，哎，看到的只有演员。 哦， 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导演， 说实在的，戏曲艺术最大的特点，它是表演艺术，演员的表演艺术，其他的东西都是少之又少。 是辅助， 辅助就辅助。因为它只要一桌二椅就可以演好。当然，现在你在一桌二椅显得有点不够了，所以但是就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有一些新的增加，有些当代这个美术思想的这个渗入啊，或者是综合进来，但绝不能够使戏曲的这个艺术特征给受到妨碍。 哦， 这次是更加是。发挥到极致，它的虚拟性发挥到极致。 那也许在400多年前哈，就汤显祖那个年代看昆曲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桌一椅嘛，或者就是连桌椅都没有，就是演员的那种程式化的特别抽象的留白的表演，是吧？ 对， 你才能够看到它的原汁原味。 对，而且还要再说一下的，这个戏就是我们说的是元杂剧嘛，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而且我们保留了这个特点。就是呢，在每一折里面有一个人是主演，只有他可以唱。 哦， 比如说我跟第一场我跟顾慧英一块合戏的话，我只有两小段念白，但他有三段唱。 哦，就是我不能唱，即便我情感到那个位置，我也不能唱。 哦，这是为什么？ 就是一言到底，元杂剧的形式就是这样。 哦，元杂剧就是这种形式。 对对对，谁唱就一人唱一折。 哦，这也是遵循着 元杂剧的 就传统的 剧本结构的风格。 哇塞，哇，这个真的是吧， 霸气的， 没错，我觉得是把昆曲演活了，几百年前的昆曲演活了。 所以其实你看，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刚才上一档节目也是在介绍年俗，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去找一些传统的东西来欣赏，或者是来重温，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咱们的把这个元杂剧这个古本，包括整个的表现形式，都再一次以原滋味给大家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2月12号和13号在这个叫保利剧院上演昆曲版的赵氏孤儿。当然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些创新，一些这个表现的时候，咱们说刚才说这个表现就是连一桌都没有，但是北方昆曲剧院其实我知道这些年好像一直在做一些创新，好像你们还做个直播，是这个咱们北方昆曲剧院是吧？ 对， 曹院 直播140多万人看哈， 是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你们在这方面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吗？曹院， 就是我们就是12月份17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朗园这个文化园那边，我们还搞过一个牡丹亭的现场直播，是魏春龙老师演的这个牡丹亭，当时这个现场人的观众的话呢，这个他那个因为座位所限嘛，也就是200多人，但是当时的线上直播的话呢，有4万多人来现场观看，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艺术这种宣传的这种 途径、 这个很多，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互联网，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电台，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艺术啊，它的这种厚重啊，要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来传承下去。 哎，真的是，其实我在这里啊，是我今天一听说这个昆曲老师要来到这儿以后，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前两天看到的一个综艺节目。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呢，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就是北大的一位才子去中东那边，然后呢，他是被误抓了。抓到了一个监狱里，对对，您看过那个，然后那个人他就是在这个监狱里，就给那些中东的这些人在唱这个昆曲，给他们。 曹院唱的是望乡， 他给他们唱昆曲， 唱的是李玲的唱， 对，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在那个牢房里，就是一点中国元素都看不到的时候，我要感受到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我写中国汉字，我唱昆曲，然后呢让自己去宣泄掉那些恐惧的心情，然后呢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和国家在一起。哎呀，所以我今天就是听到我们的昆曲老师来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听听他们，而且大家也一定要记住2月12号13号走进剧院，走进剧场观看我们的昆曲版的赵氏孤儿。 腊月28是吧，腊月28开始演几场， 对对对， 演两场， 两场 过年前的一次演出哈，大家非常辛苦哈，大过年的， 对对对 对，大过年的，为我们带来最传统的赵氏孤儿。 对，那个薛导，您看这个还有什么样子的，咱们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让您特别难忘的这个事情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的， 比如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徐导， 最大的困难是这个850年前的这个剧本的文语境，跟21世纪的人的说话的语境还是有区别他的那个用词的方式和语言结构的方式还不是我们现在很习惯的方式，所以我们演员在读那些，尤其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常演的剧本是慢慢的捋整理了，或者是这个语言慢慢的流化，就流到当代，就随着演，然后这个语言就慢慢的随着走向当代，然后我们当代演的这些戏呢，就现在说起来听起来都很顺耳，我们现在要演原著的时候，那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流化的这样一个原著的剧本，所以演员在念这个词，因为是那个时代的人说话的方式，他有很多古诗词，的元素在里边，用典，用那时候的那个词，用很多典故在里边，所以 那个组织我们现在人用我们现在的甚至这个舌头和上下嘴皮子、 嗯、 可能在吐那个字的时候都很困难。 哎呦， 因为可能四声都不同、 哦、 那个背词对他们来讲是极其的困难。 哦 哦，那个意思其实是那样，但说起来不是、哦、不是当代的人这样说的、 哦、 你去哪里来。 哇， 哎呦， 你从哪里来去？ 哦、 嗯， 你从哪里来？本来是这样说。 对对对， 你从哪里来的？你在哪里去来？ 哦， 哎、 还真是，你在哪里去来？你从哪里来？你在哪里？